迢迢的忘记云朵，而天涯海角地跑过来，祝福明天多彩的收获。谁说你

像了风雨，我

这里有我年迈你的父辈，正是因为有了这份爱，心甘情愿经受你的苦累。这里有我的竹马和青梅，这里有我的兄弟和姐妹，正是因为凝聚这份爱，所以才把心门有力推开。就这样现在，汗水打湿的手绢，擦去你眼角所有的伤悲，就这样爱着你，用生命回报你的信赖，一句青春的誓言，将多年的睡梦叫醒我们啊。